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也不要说两周了吧， 希望是两周更新一期的 不定期更新的设计电台 Anyway 点 FM、啊、 我们是一档已经持续更新了多少年的， 今天理论上应该是个特别节目、 嗯、 这期按照我最近懒惰的情形对吧，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应该正好8周岁了。 嗯，那我重新念好不好 啊？重新念重新念、 嗯、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已经持续更新了8年的 Anyway.FM， 我是李昂。 我是心情沉重的 JJ。 你沉重什么呀？ 待会儿详细展开，待会儿详细展开。 我们是一档目前还在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 还在，我操这个词， 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你也不要嫌了当然还是可以访问 anyway.fm 斜杠 now， 随时掌握新鲜的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anyway， 这个反正也说到八了嘛，不知道 那你今天要八什么 不知道坐在我位子隔壁的这个我台的另一位主播对于我们的这8年以来的这个抗战历程有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就是觉得怎么说，时光荏苒， 哎呦我操， 然后岁月如梭其实这个8年不提起来的话好像没有感觉到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嗯嗯。 但是呢，当你强调了我们其实已经做了8年之后，就会回想起来整个中间的过程，其实还是感性一点说的话，就是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能坚持8年。 嗯，确实啊。我跟李昂确实属于不是那么长性的人啊，这个事情能做8年感觉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不得不说这第8年，哎，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这个所谓7年之痒对吧，它不是在你7岁生日的时候痒，而是7岁生日之后7到8年这个时间点痒。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从7岁到8岁生日的这个 我们过的是农历生日嘛 anyway， 不管是农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我感觉今年这一年应该是至痒时刻了，我觉得已经是，对吧？大家从我们的节目的更新时间频率也能看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跟整个社会的现状都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确实 前面那2、3年因为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的原因造成了大家、 嗯、 你被压抑了嘛，对吧？ 嗯， 那你被压抑了之后，曾经天真的以为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可以释放你的压抑了，你可以一展自己的才华了，你可以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面去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了。但结果你发现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重重的打了你脸上好几拳 你说的这个一点我当时我刚才其实也想说，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线下活动这件事情。 嗯， 因为在之前大家可能从我们的官网的关于页面里面也知道过，我们之前办过9次线下活动。 嗯， 其实遍布 就傻逼事情出来之前我们每年都会办的， 而且每年不止一次对吧？ 对， 北上广深杭基本上都去过了。 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挺踌躇满志的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对，不管这个东西它赚不赚钱啊，事实上这个东西确实还是赚钱的。我统计过在我们所有的业务的分门别类下面，线下活动基本上还是平均下来每次能小赚1000块钱，虽然这个赚等于没赚，但是比起其他一些业务来说它已经是不错的业务了对吧。而且跟这个钱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你能发现我们现在包括会员群里面包括我们其他平台遇到的一些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在线下活动里面遇上的那些人， 真的属于交个朋友。 哎，对，我感觉交个朋友的属性是极强的，而且给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常良好的。虽然当时讲的那些内容那个形式有些时候也比较的死板啊，但是总体来说我感觉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听众互动的一个环节。另外呢，另外一个不得不说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听众群里面的一对，或者说那个本来不是一对现在变成一对的，都是通过线下活动来认识的对吧。这个比例其实相对来说，就从我们只办过 九次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可观了，对吧？这说明 转型吧。 事实上不光是一种听众跟主播在台上分享或者说讲话的这种， 我觉得你做这一行的话，你会很开心的 啊。这倒也是，我是一个比较八卦的人嘛，对吧？ Anyway， 说回来，就是这个事情因为疫情直接就断档了嘛，对吧？疫情之后呢，其实今年这整个一年都是办重启这个线下活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任何一个月我觉得都可以。现在政策上已经没有那么限制了，对吧？而且你从现在社会上那些比如说演唱会也好，其他什么线下活动也好，包括旅游也好，你能发现就是虽然现在经济可能不那么景气，对吧？但是对于这种小额的消费，对于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大家的需求其实是在被压抑了整整三年之后是有一种极强的释放的需求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啊，如果我真的还有心再去做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有一个不错的效果，至少不会说可能担心大家不会来啊，担心卖不出票啊等等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会的。但是老实说，我现在已经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对吧？我感觉过了这三年之后，哎，我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其实我已经没有激情，或者说没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种愿望再去搞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哪怕我脑袋里可能有那么一些设想，但是这个动机可能已经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 嗯，是的， 包括其实我们会员群里面一直在开玩笑嘛，就是我感觉这一年对我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点失去激情的原因是我们获得的正反馈是越来越少的。当你获得正反馈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放在这件事情上的心力可能也越来越少，放在这上面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少之后，导致比如说播客本身的质量啊，或者其他的更新频率啊，它的显著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嘛。那你可能就获得的正反馈就更少，那整个过程下来之后，就感觉对于这个事情的激情已经明显不如之前了。再一点就是我感觉可能这两三年播客这个东西本身在社会上的意义其实也有一些非常强烈的一个变化，也别说我们建台的时候，你就往前说，往前翻个四五年好了，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做播客，哇，它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比较酷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能发现大量的不同的百花齐放的类型的播客，比如说你像博物志，对吧？你用一个这种视角来去讲这种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对吧？然后比如说有各种不同行业的人来分享他们的一些事情，那但现在你去翻小宇宙的平台啊，或者其他一些平台，你会发现，哎，播客的受众真的广了很多。但是这个东西广了很多之后，其实它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感觉一方面好像做播客就，哎，我觉得不像以前那么酷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一档独立播客，在以前放在四五年前，它可能在这个平台里面它是有一定的，虽然体量不高，但是它可能哎还是能够获取一些关注的。但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说难听点，就在这样的地方里面， 就本身我们两个人 啊 也没有什么社会资源 啊， 对吧？ 对， 那本身就是一个小众化的东西，我们聊的又是一些小众化的东西。 对的， 现在的这种现状就是越来越泯然于这个众生， 就好像我们以前是一本周末画报里面的哎一小页里面的一个格子啊，虽然体积也很小，对吧？但是周末画报嘛，这个东西本来大家都是抱着那种心态去看的，但现在 边缝都没有了， 现在是《新民晚报》的第16版， 不 一个边缝上面的 边缝都没有了， 就是这种老实说，这种失落感。其实也至少对我本身来说可能也是有一点的。当然这也不是说在对这个平台对于这个环境一些抱怨，而是说确实它是一个客观的改变。就好像知乎，你其实在2011年他们创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形象，那个时候的定位，跟你现在的这个知乎其实是完全两码事情嘛，对吧？这个事情你说好不好，没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规律嘛，对吧？ 对，当年它的形态是我们喜欢的形态，我们会经常在上面去看东西，发表自己的一些。 对，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些哎，真的不是那些一看就不是 MCN 啊，不是什么东西啊，它真的是想发自内心的去分享一些知识的专业人士在那边。那现在可能上面它就是一个非常流水化的、非常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你要去。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搜索引擎，对吧？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形象，你用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肯定就跟一开始是完全不一样了。 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其实播客对我来说的话，它的意义可能也就像刚才说到的，跟我们八年前或者说在这个八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前半程我们抱有的这样的一种 做播客的心态肯定跟现在是有挺大的这个差别的。 嗯， 然后再加上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问题更多的可能还是出在我这边。作为两个人做的这样一堂播客节目的话，在这个对于内容、对于播客本身这个产品吧， 嗯， 投入的这样一个心力上面，我是越来越少。 嗯， 那对于我的合作者，对吧？我的合伙人，我的另一半，对他来说的话，那自然就是我可以预想到嘛。所以可能也想趁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哎，向我的这个合伙人啊，我的另一半，我的好朋友啊，杰杰啊，我要郑重的去跟他说一个对不起。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啊，其实这是一个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嘛，对吧？大家都是在不停的往前进，有些人可能以躺平的速度进得慢一点，有些人可能快步走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欣赏风景，有些人可能喜欢不停的跑步，这个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正确或者错误的这个地方嘛，对吧？这个播客这个东西的好处是说，哪怕我们比如说这个录音室我们以后不再借了，哪怕甚至以后可能你跑到德国去了，我继续在中国其实也是可以继续的，只不过它的形式可能不太像现在这种样子了，对吧？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是，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的播放数其实是在下降的，但是其实最有粘性的那些听众可能他们是一直会去在的，尤其是像我们做的这些内容，其实又不是说就像李阳说的，我们又不是在聊这个Figma今天更新了什么功能，对吧？它其实时效性没有那么的强，一直往下去做，只不过它可能更新频率不一样啊，或者说它的受众可能有一些慢慢的变化，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慢慢摸索出一个大家都觉得节奏合适的，或者说形式比较适当的这种方式去继续下去。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先找到那个更加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节奏，更加适合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确实， 但当然，对吧？至少从到今天为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打算做播客了，可能不打算像以前那 样 做 Anyway 点 FM 了，但是 Anyway 点 FM 至少我们希望还是至少到现在为止 在赛博空间里面有那么一块 或许 一直留着的地方。 或许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可能再把我们的 Anyway 点 FM 做成怎么说 两周更新一次的播客， 更面向于更多人的大家都喜闻乐见的那样的形式。但是如果你还希望说在你无聊的时候，当你想要去听一听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聊天，参与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这样的形式的时候，那或许我们还是非常欢迎你回来，对吧？然后朋友之间，以这样的一个可能更加自由的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这样吧。 差不多。其实今年我觉得挺巧的，我们当时做这个播客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开始或者说比我们更早开始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个播客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听的都不多，但是从我们最早版本的官网到那个 ISS 文件的组织到整个东西的一个定位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借鉴了很多那个 layout， 那个 layout 点 FM 那个播客，你看它的名字就跟我们差不多嘛， layout 点 FM， anyway 点 FM， 有点像嘛，对吧？然后他们的组成也是一样，也是两个男生，然后他们其实就今年就宣布停止不再做了嘛。那他们比较决绝，他们也不是说我们接下来更新慢一点或者说怎么样，他们直接说不做了。然后他们的这个情况可能跟我们差不太多，相对来讲他们的商业化可能比我们走得更前一点，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赞助啊什么的，但是总体来说也是可能某些成员可能工作上有些什么变化。 anyway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我可以贴一些在 show notes 里面贴一些他们最后那篇播客的那个地址。其实他们还讲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光录了一集播客，然后还在官网上去做了一封告别信一样的东西。我当时觉得这个写的还挺好的，然后我一直想万一我们以后哪天也不做了，这个东西我又可以借鉴一下，对吧？但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挺巧的，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叫孕妇效应啊什么，当你开始产生某些想法之后，看见别人有类似的东西之后，其实你会有特别强烈的一种共鸣或者说一种关注。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们的这个告别对我来说这个还是有一些触动的吧，应该讲。 从某种角度来讲，就事物的发展规律，它可能到了七八年变成一所谓七年之痒，对吧？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了好了， 好，再说下去要哭了是吧？ 啊，再见。 好，再见。虽然我们也不是说今天之后就直接拆台再也不录音了，但是我们毕竟之前是提供了给大家一些收费的会员服务的，所以呢，出于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线上的退款入口，请大家访问 anyway.fm/refund R-E-F-U-N-D 了解详情。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在会员有效期内的话，我们将会以剩下的有效天数除以365天乘以99元钱的这个价格来进行退款。那这个99元的价格既是我们续费一年的价格，同时也是首次入会的时候的那个价格里面的线上服务的部分。那如果你对这样的计算方法有疑义的话，也欢迎直接来信 hello@annual.fm 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我们非常老的会员，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获得过一些我们官网的积分的话，我们也会履行之前的承诺，按照和人民币1:1的这个比例进行退还。申请的地址同样是 annual.fm/refund R-E-F-U-N-D。 除了金钱部分以外，那这些给了我们大量支持的付费会员朋友们，我们除了一声对不起之外，也想给大家带来最后的一点点小小的弥补吧。在我们的专属音视听会员页面，也就是 annual.fm/exclusive E-X-C-L-U-S-I-V-E 页面上面，会把我们目前还有的一期存货也都会放上去，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访问前述那个页面进行收听吧。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各个平台留言告诉我们。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